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60集，贼窝。 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将那些船劫持到大型的船屋里藏了起来？ 船上的人可以杀掉，金子可以抢走，但是这么大的船要怎么处理？等风头过去，再光明正大拿出来用，或者索性卖掉，神不知鬼不觉。 没准那些船现在还在用。 应该还在用，也有可能已经报废了。 那就好办了，问风老爷子。 众人点头，传说中风传风可是无所不知的。九娘帮忙跑了趟腿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夭夭就驮着九娘和风传风回来了。风传风从夭夭背上下来，拍着夭夭的背赞叹： 这宝贝就适合我这种腿脚不快又知道太多秘密的人呐。 众人也有一阵子没见过这位江湖万事包了，让他坐了一会儿，就问起了他当年买卖船的事情。风传风不愧是万事包，一听就想起来了。 20年前的确在永州府有一户富户，以便宜的价格卖出了好几艘船，据说船的质量还挺好，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官船改造的，于是买了到外边跑海运。 永州府哪个富户啊？ 应该是燕家。 众人听到这里都愣了愣。 燕家，卖米的那个燕老大？ 对呀。 风传风点头，众人眉头都皱起来了，赵兰也想起来了。 燕老大，哎呀，金家小少爷当年定亲的不就是燕家三小姐吗？ 燕老大和金老爷子是朋友，金家是做黄金买卖的，后山藏着那么大一尊金佛，家宅地下还藏了那么多假金子，而燕老大又跟当年那桩抢劫金案有关，会不会所谓的闹鬼案实际上是黑吃黑？ 那尊金佛有10万两黄金吗？ 白玉堂和庞玉都想了想，太师点点头： 差不多，里头稍微留点空的话刚刚好。 竟然比玉堂算的还快。 嘿嘿，凡是金银，只要我爹一过手就知道有多少，连银票这一沓啊，这我爹都不用数，只要摸一下就知道有多少张，哈哈。 众人默默点头。展昭想了想，拍拍白玉堂： 来，永州府也不远，不然去逛逛。 展昭话音刚落，一群人举手，那意思要一起去。展昭无奈，白玉堂嫌弃地看了看天尊以及魔宫一群老太太： 这拖家带口的真是。 对了，太师，你说杭州府尹姓裴，那他有没有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啊？ 这个就不清楚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： 怎么？ 你还记不记得死了的那个裴琴？ 众人点了点头。裴琴也姓裴，而且他来历不明，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赵普派了黑影和白影带人到杭州府好好打听一下，原先那位裴知府如今身在何处。众人正准备下一步行动呢，葛青来了。葛青是来接赵兰的。赵真说了，如果赵兰不肯回去，就在开封府住一阵子吧，不过葛青要陪在开封府。小葛青见庞玉和包岩他们正商量着一会儿上哪儿吃饭，就有些好奇： 你们还真是一点都不紧张的。 紧张什么呀？ 那几家书院的学生都练功呢，都说了这次比试千载难逢，就算文试赢不了，武士生也要趁此机会痛揍太学的学生呢。 众人张大了嘴，小侯爷一捂肚子： 哎呦，我肚子好痛啊！我比试的时候呢，还是请病假好了。 庞玉刚想溜， 被包岩逮住了。 跑不了的，想想对策。 实在不行的话， 白玉堂将欢欢喜喜准备出门的天尊拽过来，推到那群太学学生面前， 让武圣人教你们传世绝学。 啊， 真的吗？ 天尊后退一步，顺手拽住准备开溜的殷侯，殷侯想走，天尊不放，最后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觉得不如一起溜。可是还没来得及走，两边一摆就被小四子拽住了。小四子看了看两人， 寺院比试比较重要，我们下次再去永州府玩，明天开始给太学补武术课。 天尊和殷侯抽了口凉气，淳华一看情况不妙，也想溜，被欧阳少征拽着脖领子，提小鸡儿一样提了回来，指了指身后邹良、龙桥广、赵普还有他自己。 这几个舅舅里你挑一个，亲自教你。 淳华愁眉苦脸，最后瞄了邹良一眼，邹良笑了笑，走过去将他从欧阳少征手里拉了过来。 甚好，走吧。 哎，去哪儿啊？ 学功夫讲究实用，找几个流氓练练手。 邹良话说完，淳华哭丧着脸抱他亲舅舅大腿。 啊，我不要啊，人家是念书人。 瞅你这点出息。 这时林业火走过来将淳华拎了起来，白了众人一眼，顺便将小梁子一脚踹到了太学一众学生的眼前。 杀鸡用牛刀，还是让小梁子教基本功吧。 众学生苦哈哈看着小梁子，萧梁抱着胳膊打量了一下这几个书生，一扭脸， 弱鸡。 结果天尊和殷侯去不成了，要留下来教武功，而魔宫一群老太太被庞玉介绍了几家铺子之后也说不去了。小四子不去意味着公孙和赵普也不会去，最后展昭和白玉堂带着风传风、闲来无事的吴一惑，以及被红九娘一脚踹过去、美其名曰给偶像端茶熬药、做牛做马的右将军龙桥广，五人一起上路去永州府查查这个神秘的燕老大。永州府不远，展昭和白玉堂等人赶路不用半天就到了。别看城不算很大，但往来人很多，相当豪华。燕老大的买卖做得真心不小，隔不了多远就能看到一家挂着燕子招牌的铺子，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他家的买卖。燕府很大，不过并不在城中，而是在近郊的一座半山上，展昭觉得挺奇怪。 这年头有钱人不都喜欢买个大宅子吗？别院什么的才建在山里，燕老大家资巨富，住那么偏僻，不怕招贼啊？ 众人来到了离燕家大宅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，仰着脸打量着前方半山坡上的大庄园。白玉堂看了一会儿，微微皱眉， 是巧合吗？燕家的大宅建造方法和金家老宅的造法似乎是一样的， 看起来的确是很像啊。 这种宅子叫城邦宅。 这时吴一惑开口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看他。 之前金家老宅的山坡有点底，不觉得这个燕家大宅更明显一些？这些啊都不是普通家宅的造法，而是城邦的造法。宅子底下的山呢，应该都是挖空的，方便藏东西。这四周围是没有围墙，如果围上围墙就成了一个小型城邦，外面攻不进来，里头的存储可以够活好几年的，而且躲藏起来也方便。如果掏空山，里面装满机关，进去多少人都未必能逮到本家。 这不是山寨贼窝的造法吗？ 也可以这么说，这些年少见了，以前兵荒马乱的时候很常见。这宅子和金家老宅的确是一样的。 金家老宅的后山掏空了就像一尊金佛，你们猜这山下藏的什么？ 展昭问风传风关于三头金驼的事情。风传风却是皱眉，江湖上并未出过与此相关的什么门派或者人，他也就知道一些民间的传说而已。 宅子就在前面，要怎么查？ 好办。 没等展昭说话，龙桥广就先开口了。 进去查。 进去？ 哎，就说去买军粮的，要他个百万斤米，这么大买卖，燕老大自然要亲自出来的。 买米的确是个好借口。 也不全是借口，本来也到了每年采购军粮的时候了，今年雨水较多，北方粮不多，到南方来买理所当然，而且今年还多了个南边的水军大寨。 展昭等人想了想，的确是最好不过的借口了。于是众人名正言顺上山，一路走，展昭就注意到武一霍一路都在打量那座大宅，似乎是若有所思。 小霍说，你觉得哪里不对啊？ 之前庞太师不是说江南一带有骗子吗？ 怎么了？ 我也记得以前的确有这么一帮子人用这法子来赚钱的，那帮派叫凡居，明面上的买卖呢是在各地开客栈，也可以说是黑店吧，不过不在本店铺里黑人，凡居就是他们的大本营，里面住着各种骗子、贼寇、凶徒，总之十分狡猾，用的法子呢也千奇百怪，坑蒙拐骗样样都来，聚敛了大量的财富。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？ 说起来真是有不少年头了，少说有60年了。 怎么会突然想到他们呢？那跟燕老大有什么关系吗？ 愣是要说关系的话，凡居的老大姓严，你觉得巧不巧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啊哦！云帆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 什么问题？ 小五不会说话吗？ 这个， 他不会说话怎么办？ 不会说话，有什么影响吗？ 那天编剧小姐姐跟我说，有人想听小五求订阅啊，可他害怕，所以让我跟小五商量，但他不会说话，求什么？ 谁说我不会说话？我会的可多了。 哎呀妈呀，吓死马了！你怎么也没个动静？ 哎，我这不是一直在你旁边？ 等等，你会说话？那你之前一直嗷呜嗷呜的， 那不是作者妈妈没给我安排吗？我就只能嗷呜了。 哦，会说话就好。来，编剧小姐姐让我给你的。 嗯，这什么？哦，懂了。各位看官，你们期待的我已经出场啦，是不是该兑现承诺，多多订阅分享呢？啊！